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哎呀，我觉得每个女生女人都会设想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或者情境或者情况，就说你的男朋友或者应该是老公了，出轨，而且他是嫖娼，就是去嫖妓，你怎么办？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想想这个情况，如果真的那一天发生了会怎么样。 那你怎么办？嗯， 我觉得你可以，但是你别让我知道。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你看张雨绮怎么回应吧。她当时不是还在纽约那个时装周嘛，她就发了一个微博说，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和我家庭的关心，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这个事件对公共秩序的伤害，我相信执法部门会有公正的处理，这个事情对家庭的影响我们俩会坦白面对，共同承担。我觉得他有两个字眼，就是我一看觉得不太舒服啊。虽然是他老公出事儿，我就感觉一个是没什么人情味，二一个就是这个用词有一点不太恰当，什么坦白面对，坦然可能比较好。就是还有一个说什么公共秩序的伤害，我觉得你作为他老婆，你别谈什么公共秩序，你还是谈回自己的家庭。就说我觉得老公出事儿，对公共秩序他能构成多大的伤害呢？这是你们的家的事情，你可能想想我们以后怎么走下段路啊，什么且行且珍惜啊，就类似于这种。我就感觉这个首先公关做的比较糟糕，二一个我还是觉得，你像尽管汪泉安是著名导演，非常有才气，有思想，有深度的一个导演，但是他也是个正常人，就是一个正常男人。你看我都开始为你们说话了。我是怎么想的，我是挺同情他的。我现在 对，而且 你看就公共秩序就有没有必要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他不就是一个正常的人，普通人吗？他怎么伤害到公共秩序了呢？ 我觉得第一是，我觉得这件事首先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又跟王雨绮有关系，恰好王雨绮又不在，所以 张雨绮、 ，sorry， 张雨绮又不在，所以 女神的名字都叫错了。 我们山东老乡呢，对吧？然后他恰好他又不在，所以我觉得有一点这个王全安的这个新闻被有点过度消费了，所以媒体也是拿这个事儿做大。然后第二点，我觉得为什么会说张雨绮会这么说呢？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从这里边透出来一种就是你说的没有人情味儿，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俩的婚姻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张雨绮为了别的事情而促成的。 什么事情啊？ 那就是汪小菲呗，那还有什么事儿？ 哎，是吗？你先说。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隐约你可以看到，就是张雨绮对这个事情是很淡然的。所以对， 他无所谓是吧？ 对， 反正两个人可能名存实亡。 倒也不是名存实亡，就是 不是有报过说其实两个人已经离婚了吗？ 我起码对我个人来说，我对婚姻观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两个人更重要的是一种你互相合适在一起生活，所以你对性的追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方面的欲望的，所以你可以理解。 但是有欲望不应该在老婆身上发现吗？ 但问题是整天对着一个人你不难受吗？ 其实我看了这个， 等会儿再批驳你的这个看法。 我看了刚才那个张雨绮的微博，我倒觉得我挺欣赏她的这个表态的。 是吗？ 就显得很理性， 确实 没有说是受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受打击之后就觉得马上一个道德上的谴责，说你怎么不忠于婚姻。她一方面说这件事情如果是违反到了行政的什么什么或者是法律之类的，那你该怎么处理我都尊重。另一方面呢，这个反倒是一种大女人的这个范儿出来了，说这是我们夫妻俩的家务事，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自己会处理。谢谢大家的关心。 所以 反倒是感觉到他之前本来是一个少妻老夫的配，好像是王全安应该是罩着他宠着他，但现在他反倒有一种好像是比较就是王全安是一个小男孩犯了错误，然后他变成一种母性的这种范儿出来了。我会保护你，没问题，我们家务事自己来商量。 所以现在有很多网友就说这才是真正的女神，找老婆就应该找这样的。 是吗？ 外表又漂亮，人又大度。 嗯， 对， 这是真的大度吗？但是我就觉得这是被谁胁迫的说的话。你想换了任何一个女生，她老公出轨，她一定非常生气， 心里肯定难 过。就是她这个控制的有点太假了，我是感觉，而且动不动扯什么公共秩序，就是我觉得，她作为一个自然人，尤其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或者你看老婆一直在外面什么各种全世界跑时装秀，她或许她确实不那么和谐，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但是现在。你联系之前的一系列的什么导演啊，什么编剧啊，演员黄海波跟之前吸毒的一溜的事情看起来，我以前会觉得，我说这是不是这个平安北京他竟然已经取代什么南方娱乐周刊的地位，竟然娱乐圈的大料都是他爆出来的，他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幕后的一些考虑，就比如说我这阵子我就是抓几个典型，你看弄个黄海波你好男人形象吧，就是这些典型案例给他抓上来之后呢，大家就会对这个什么扫黄之风大家会更加有信心，就是说你让他们做一些负面的榜样，但让大家觉得这个事儿是一直有人非常严格的在控制。但是你看我以前以为黄海波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又收容了是吧，那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你基本上他的粉丝就是掉的特别可怕，那他的星途有人也觉得你是毁于一旦，但是你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制止，他不是说没有了，他可能抓的越来越多，那紧接着说不定还有其他的什么李全安就是张全都来了，那就说明他这个娱乐圈的这个事情他可能他根本就不是一起两起，他是非常多，而且他这个方式他是不是根本就是没用，我觉得他前面如果我前面的那个假想是一定时期里面成立的话，那现在再抓第二个第三个，他说明他前面的一切的行动他都是失败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本身不是只有娱乐圈就有的，因为这个事儿，你说千年以来这一直是一个产业，一直存在。中国只在文革期间短短的那十年里，真的是绝迹了。自此之后，其实一直都有的。然后对于这个为什么屡禁不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你会觉得，他的确是抓了典型，但是第二方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抓了个典型，也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宣扬，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产业是存在的，反而会有更多的人去说，那既然 这样，我觉得现在要正视这个事情， 对， 就是你这么逮，你是没有办法去制止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遏制这种所谓的那不正之风啊，就是要肃清什么道德方面。 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对社会也没有产生什么危害，是吧？ 你怎么这么解读呢？对婚姻其实是造成影响的， 但是 那就让他们两个自己解决就好了。 对 啊，你们爱离婚离婚去，爱干嘛干嘛去。 但毕竟现在 世界各国，但是我觉得这为什么要上升这么高的？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都是有一个，世界各国不单是中国的，都是有一定的法律法规来禁止这样的婚外的一些出轨的行为啊。不光是中国是一个个例啊，就说明人类的这个动物性跟你的社会属性还是应该有一个调和。 你觉得警方他这么干是为了让大家的婚姻更加的稳固吗？ 其实我这个我倒 是 觉得非常想不通的，我觉得你平安北京你有没有权利来把人家示众，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治安法规定了怎么怎么样，好，那我就是被抓了，我愿意服从法律的规定，但是 你别把它发到微博上去， 你凭什么把我示众啊，法律没规定啊，这个实在对我个人影响太大了， 这个是个政绩啊，你像对于警方来说抓了一个这么大人物， 没有这个权利这么做的， 而且 对他个人这个事业啊婚姻啊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平安北京专门是挑这种知名人士来爆料，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在中国这个嫖娼这件事情是不算犯法的，他只是触罚了这个什么社会治安条例， 治安条例已经是法，它不是条例了，它现在已经是法律了。 好好，我纠正一下我的用语，就是它可能是犯法的，但是那规定它不是犯罪行为， 它没有触犯刑法， 没有刑事，对， 它不是犯。 但是如果是他那天晚上不是有三个人吗？这个坐实了，也有可能会变成聚众淫乱罪。 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个人爱好和的问题，也没有上升到。 但是法律就是这样啊。 但是他是用钱来交换的，就比如说几个人，你说没有金钱利益的话，就爱好，之前我好像讲过好几次腾讯那个五批，虽然他自己出来否认，但你说如果大家有这种性爱的嗜好的话，弄一块你可能确实没事，但是你有金钱交易800块钱，那他就是他就是触犯治安管理法律了嘛。 那这个800块钱你也可以说成是别的呀，对吧，比如说你来了我给你报销一下来回的车费呗，对吧。 其实我 所以你的态度是觉得王全安这个人也是挺值得同情 是吗？还是你也赞同他的这个做法？ 我不觉得王佳安这个人值得同情。首先我从道德上是谴责他的，就是你既然结了婚了，不管你有没有什么需求，你起码要做这事儿，也做得要干净一点，不要被人拎出来变成一个社会道德的败类的典范。但是 不愿意被拎出来， 对，但是他自己做的不干净，这有怪他，谁让那么多群众呢？他自己不注意有群众在。然后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从男人的角度来出发，或者说从人性的角度来出发，这事情是真的可以理解的。而且你从世界各国来看都是存在的。只是就是从道德的层面和从人性的层面，往往这个事情是矛盾的。 小磊， 其实这个事儿我倒是有两个疑问。第一个，我不明白人民警察为什么要从性的角度来去，最近这么热衷于抓嫖娼是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说你这个性其实更多的是社会伦理层面，它跟这个杀人越货不一样，那又不像东莞那个产业确实是有黑社会啊，有保护伞啊，有腐败什么的，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就像一个个人的一个个案，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还有一个就是群众举报，我觉得这次他做的有点失败啊。因为你群众举报这个你写上去，大家就会觉得你太假了。什么 为什么假呢？ 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边群众哪里看得到啊？ 但是 我有一个朋友访问我的工作室，你怎么知道我在屋里面干什么？ 哎，这 我 就有联想， 就特别有那种1984的感觉，有没有？老大哥在看着你，你的电话可能被监听，他也可能早就被盯上了。 不至于吧？至于盯王权安，他也不是什么政治敏感人物，盯他干嘛呢？ 但这个 觉得怎么可能？ 这个不说，你可以梳理一下，就是被群众举报的，从去年以来，好像北京有12个人因为嫖娼赌博被抓，嫖娼涉毒被抓，有9个是被群众举报的，而且 只有12个人。 对，因为群众举报而被抓的， 公布的， 对，公布的有9个，然后但是这9个人里面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在自己家或者是别墅，或者是在酒店，你把房门关起来，别人也不知道，那有个朋友去探访还是很正常的。 哦，你们都是觉得很奇怪，这个群众到底是谁？ 对，不光这个奇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什么群众会举报嫖娼，因为这个确实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 我有跟你们一样的疑问，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警察，我就去问了问他，我说你们到底平常这个举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真的是为什么有人闲了没事干的，又不是人人都是居委会和大妈是吧？他给我解答了一下，也解答嫖娼这个案子到底对于他们一般的这个警察来说，他算不算一个大案或者比较主流的案子。原来也不是这样，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听到是来自浙江的徐警官跟我们讲述警察到底是怎么聊这个卖淫嫖娼的事。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刚才有听众及时的又在微信里面跟我说话呢，说一听串场就知道咱们今天聊什么。他说串场那个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刚才我们在上一节的尾巴上留了几个问题，就是说你看一时间好像满大街都是群众，当然咱们也是群众，可是有的群众呢他干的事儿就挺让人意外的，比如说举报什么吸毒啊，举报什么嫖娼啊，举报什么卖淫啊，当然有的人可能思想特别纯净，他确实就看不下去，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就为什么非得管这个哈。咱们这个是咱们的思想觉悟也就是这个层次了但是我觉得警官可能不见得是这么想。我就早上11点多钟的时候采访了一个来自浙江的他姓徐，徐警官。不过他觉得这个事儿挺敏感的，虽然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事儿非常敏感，所以呢他就要求咱们把他的声音给变一变。好，不过还是告诉我了挺多以前也没有想到的这个内幕消息，来听一下。徐警官，你处理的这些卖淫嫖娼的案件当中啊，有多少是因为群众举报发现的？ 50%左右吧。 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举报呢？ 从我们个人分析啊，一个方面可能是他厌恶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那个这种行为，就是有卖淫嫖娼这种行为他厌恶。有些呢可能是比如说同行之间的互相举报，也有 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婆举报老公，就这么几种情况吧。 是举报的这些人群呢，我看到网上有一些爆料说有的是警方的线人啊，有的是一些邻居啊，或者什么居委会大妈呀，你们有没有过一些分析举报的那些人都是什么人？ 这个具体都没分析过，因为举报人我们都是见不到，他是蛮多都是用公用电话打，打完以后就走，我们只能通过公用电话的那些摊主大致了解到他们就是男的或者女的这种情况，直接见面的很少。 嗯，那你怎么确认他要是用公用电话打过来，他的提供的这些举报员是可信的呢？ 那我们就是上门检查了。 那有没有遇到假的虚晃一枪？ 这个概率蛮小的，20%-30%说起来虚晃一枪。 哦，70%都是确有其事。 对的。 哦，那举报人他举报完之后他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就来反馈你们查处情况是吧？ 嗯， 很少，基本上很少会过来问一下情况，极个别会有你们这个情况查的怎么样，但是这么就会有见面了，他举报人一般都是匿名的。 嗯，他就不会说有什么样的什么报酬呀、之类的，因为他举报了一起什么东西、没有的是吧？ 对。 嗯，所以就是举报的他各种情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出于私人恩怨，有的他纯粹就是看不下去这个所谓道德风尚。 对对对对。 哦，看不下去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啊？是不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年纪大的，这各个年龄层都有，年纪大的算多数啊，是基本上都中年以上 了。哦，他们是看见了还是怎么样了？ 有些我估计有可能有些是看见了，或者是那这是可能是我的猜测，有可能他自己也去过某些环节上问题，他那个所以举报了。 嗯，你刚才说的同行举报是什么呀？ 同行举报就是说是店与店之间的竞争，公安机关就要检查了，可能力度就加大了。 就是举报了你们一定会查？ 对。 可以不查吗？ 不行。 为什么呢？ 这个是必须要检查，因为我们对这个犯罪还是零容忍。 嗯，查完之后有没有立刻出现死灰复燃的情况？ 有可能会有，但是只要比如说我们查处了这家店或者哪里，基本上后面就不会有新的开下去。 哦，你们有没有分析过这些嫖娼的人员？你像这次事件里面是个导演，那你们有没有过一些统计，就是哪一类的人群比较多，还是各个阶层都有？不管他有钱没钱，身份名望地位怎么样，他其实他都会有涉及。 从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来看呢，应该说是各个阶层都有，没有选特定的人群。 嗯，年纪最大的有多少？ 最大的在我印象里大概70多岁了。 70多岁。 嗯 嗯，那有没有哪些就身份比较特殊的，你看到这个案子之后都有点意外的，像这次什么导演，之前还有演员，有类似的这种案例吗？ 那好像还没碰到过演员导演，但政府官员有。最后也是处理了。最后也是双开的。 哦，双开 开除公务员队伍的， 没有情面可以讲的。 对，那是的。 嗯，拘留完之后呢，这些人他们会有什么改变吗？你们有没有过一些追踪？ 知道没有追踪过，但是连续抓了两次的概率蛮少，基本上好像没有，特别可能有。 嗯， 但是我办过程中是没有。 嗯，那这种卖淫嫖娼的案子，在你处理的案件当中，它占的比例多大？它算不算一个主要的类别？ 那不算是主要类别，但20%左右吧。 嗯，它有没有一个时间上的高发期？ 好像没很特定的。每个时间段都有，白天晚上后半夜都有。 嗯，各个季节也都有。 对，各个季节都有。 一般在什么场所呢？ 一般嘛，就像类似于桑拿场所，或者是休闲店、足浴店。 嗯， 基本上就是这种场所。 就是有没有试过去到私人的场合？你像这次这个导演是他自己的工作室嘛？你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些他现在有些新的模式吧，就是往那些发放小卡片，然后卡片上写明电话，就是俗称叫叫机，上门叫机，打电话就要过来。 嗯，那你们是依据这些小卡片获得线索，再去到这个地方？嗯，所以这个就不是根据谁的爆料或者举报人什么的。 对，因为有些发小卡片也是人家举报，那么我们去查。 哦，嗯， 哎，那那个警察线人这个是什么情况？ 线人情况就是因为我不方便警察去到现场，我们只能是正面检查，那他可以作为顾客先去看一下到底情况怎么样，但是他不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为什么呢？他要去看一下，他要假装成嫖客吗？那不就也触犯法律了吗？ 但是他不会去发生关系。 那不会被对方识破吗？他可能是个卧底。 那有些也有些人，那个他是比如说是他谈好了，但是也不做了，这个情况是可以的，他就可以退出来了。而且现在他是相对来说，对这个场所应该是比较熟悉，以前可能是也就是或者在这一代混。或者以前也从事过这个行业。 嗯，线人你们会主动挖掘培养，还是他毛遂自荐？ 两者都有，但线人现在用的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基本上还是靠我们那个，应该是我们去调查为主。线人因为那个用起来的话，没有他没有法律保障，关键是像那个没有正常的那个叫什么，应该说一个法律去支撑他。他是应该是奖励他或者是处罚他，这些没有，全靠个人感情。 全靠个人感情啊？ 对。 那他干完一单活之后也没有现金报酬之类的吗？ 那没有的。 那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 他可能是比较，那应该说是比较喜欢这方面工作。 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啊？ 有。 就是喜欢做卧底的感觉。 类似，对。因为毕竟这种人是少数，所以我们又用的比较少。 用的比较少，有过统计吗？就是每一次行动或者一年当中会有几个几十个， 年也才没几个吧。对， 那像这种扫黄行动哈，是不是只有就上面有了一些新的政策动向，或者说一些专项的行动通知，警察们才会行动起来？ 那也不是，一直都有，常规的都有。 嗯，常规的是怎么样一个规律啊？ 就是一方面是日常检查，第二方是抽查。 你怎么看北京警方他们做的这个行动？为什么一直是演员惹祸？还是说其实很多只是演员他们影响力比较大，大家注意到而已？ 我觉得是后者吧，影响力比较大吧。 嗯，他不是上面有一个什么新的动向，说要什么抓典型，然后杀一儆百这种，不是这种吗？ 应该，那肯定不是。我个人觉得他是常规行动，因为他这个对这方面的打击一直以来都是没有放松过。 嗯，但是你觉不觉得其实这个它是一种刚需？你看就什么人他都有这个需求。 对，这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 对啊，那怎么办呢？那去哪儿发泄呢？ 对，这个只能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很好。 好，这个最后警官他也发现了中间确实有矛盾，你看， 对， 公务员也有，虽然他没遇过演员导演，但是年纪最大70多岁也都有。那70多岁可能老伴也70岁，那两个人怎么办呢？是吧？他就说，得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这却是个问题。你看，咱们之前东莞也聊过，还有黄海波也聊过，薛蛮子也聊过。那薛蛮子那个事儿可能还比较特殊，因为当时是有一个背景，就是大 V， 有人觉得那是定点清除，因为他一直在理朝政的事儿，他自己都觉得他看那些给他发的私信就跟皇帝批奏折那感觉。所以他现在你看被关了之后出来非常老实，他在微博上他完全不理政治，他不会谈论一些看起来比较敏感的问题。但你想这些演员他根本跟政治可以说是远离的，但是为什么要肃清他们呢？我就不太非常的明白。 但是 所以 王全安他毕竟拍过白鹿原，白鹿原还是挺敏感的。 白鹿原已经通过审查了呀。 对呀，通过审查应该还好吧。而且他以前那些片子 删减掉了很多东西嘛。 嗯， 我倒是觉得这么看啊，因为刚才这位警察也说这么普遍屡抓也不能够绝迹。 对， 而且真的是这个机场产业是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有，所以我觉得也套用成龙大哥一句话吧，每个男人都会犯这种错误。 嗯， 那我倒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或者从伦理的角度去看一看，为什么男人这么喜欢嫖娼，尤其是王全安这家里边有美娇妻啊，大家都觉得女神级的，你干嘛还要出去嫖呢？ 我觉得这个跟你老婆是谁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看尤其这种美娇妻 也得有关系 啊？是吗？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美娇妻可能更糟糕。你看美娇妻她根本不在家里待， 他常年把自己也许是最美貌的一面他是给外人看的，他也许在家里面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或者很冷淡，或者没时间，一切都有可能。但是你看咱们之前聊过这些话题，他有一个共同的角度，就是说为什么卖淫嫖娼不能合法化。那李银河老师他就意思说不是谈合法化的问题，因为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比较好，就是非罪化，就是你不要去老是去抓，因为你发现抓了也没用，而且呢你抓了他，尤其这些演员他付的代价太大了，他可能一辈子他之后的演艺生涯就完了。当然有人很不同意啊，说谁让你非得这么干，你干了你就得付出代价，而且你名人你本身你平常享受的这些荣光他就是一些附加的，你必须对自己的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是可能他犯的这个错误跟他付出的代价是不对的、 不成正比的。 对，因为今天广电总局也发了文说要那个、 对、 也经过求证了，就是说对要在黄金时段屏蔽这些什么涉案的劣迹有劣迹的导演、演员和编剧。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事情你抓也没用，那你不抓好像如果跟上面的这些行动他宗旨有所违背的话也不行。那我就刚才问那个警察嘛，我说那有没有可能举报完了你们就当做没事儿，你们就不去抓他，那也不行，他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这就为什么就是不能让它就存在着，你不去宣传它，但是也不去用那种运动式的一些力量你去禁止它。而且以前我们讨论一个角度是说这些性工作者们他们是不是本身是处在社会最底层，本身非常值得同情，是误入歧途什么的。但后来你发现不是的，他有的人他根本就是有对呀、有很好的职业，他有其他的职业选择，完全有可能他也不是什么是别没有文化， 确实 他根本不是，他是很享受这个工作， 是啊， 而且赚快钱，来钱非常快。 对，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大学生，他在网上认识一个女生，发现是隔壁学校的，他那个跟他感情非常好，就喜欢上他了，然后两个人约了见面，这个大学生就想追这个女生做女朋友，那女生不同意，然后隔一阵儿那个男的在给这女的转账的时候发现这女的有另外一份兼职，他就通过这个办法把她叫出来，然后到酒店里强迫这个女生跟他发生了关系，事后又不给钱，然后这个女生就把他给告了。对，然后那个但是问题是这个女生没有被抓，被告之后是这个男生那个他的家长出面把这个钱给了这个女生，赔了她一笔精神损失费，然后是以强奸罪。其实这个女的本身是做这个职业的，只是这件事情上她没有给钱，所以这个事儿就变成了她强奸这个女的。 哦， 对，我估计如果给了钱就反过来了。 所以这个交易不交易，你看是定罪的这个核心，就跟你之前讲的，她要是几个人嗜好，那可能也没啥说的，除非她人数特别众多，那就什么聚众淫乱。哎，我看到这个李银河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这两天在微博上也传播的挺广的。他跟王全安认识，而且还挺熟。他当时白鹿原刚拍好的时候，王全专门找机会单独给他放，他说因为知道他是研究这个性方面的，因为中间有些性的表达尺度还是比较大，他非常的意外。然后呢他就整篇文章就说这个其实你说人的欲望它有主观和客观的界限，就是主观的界限它是生理的，那客观的界限它就是社会规则。但是现在在中国你看通奸它就是违规，强加于人它是犯罪，卖淫嫖娼呢也是属于这个违法行政法规。但是他觉得通奸和这个什么卖淫嫖娼是不一样的。你看你像这个卖淫嫖娼它是双方是达成了一个协议的，就可以说你是自愿的。他说他就不太同意为什么现在中国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处罚的方式。你想如果处罚看，他就认为这个包二奶它其实也是一种长期的嘛，是吧？你甚至有人这谁的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是很老套了，你就是结婚你也是长期的固定的。他其实你说归根到底他这个性关系你是非常难以用现在的一个思想模式去给他定义。我还觉得你看现在的人都是说男人去嫖去怎么着，就是但是女人去嫖你看你最后受到的这个非议你就完全不是现在的，不是我觉得不是非常小，而是说你要是女生去干这种事儿，你在社会上你是没有办法是像现在这么讨论的，你可能背负的道德和就是道德谴责吧，就更加就没有办法想象。我觉得这个也不公平。 其实我也觉得，哎，你这个点特别有意思。 对啊， 你看之前有好多爆出来的这个出轨也好，或者嫖娼也好，但是这些女人都选择了隐忍，比较 对啊， 我们所说的打引号识大体哈。你看周慧敏、马伊琍、小 S，还有 希拉里， 嗯， 在西方那个环境下那么一样一个强势的女强人，她最后也选择了包容克林顿， 嗯， 来维护了自己的家庭， 嗯， 所以我觉得女人为什么在这个方面好像表现出的容忍度比较高， 嗯， 那我还想问问春雨，如果假设未来你的妻子如有这样的出轨啊，或者婚外情啊，你作为丈夫你是什么反应啊？ 嗯，你先想一想，等会儿回来之后你再回答这个问题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好，刚才我为什么引用李银河老师这篇文章哈，也是因为，他在中国相当有名，一直主张这个嫖娼卖淫的非罪化，那也长期关注这些性工作这样一个群体。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进行了一段电话的采访，来听听李老师对于这个话题他现在的思考会不会跟几年前有了一些变化。您得知王全安导演出这个事情之后，您的反应是什么？ 反正这个最近也不是第一回了，是吧，出这种事儿，那个挺不安的吧，感觉是觉得就是这些人本来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是吧，这个你想这个金球奖这不是一个轻易的人能得的是吧，他是一个太出色的电影人是吧，这个怎么会去嫖娼呢是吧，这个卖淫嫖娼，而且可能要按那个黄海波的那个处置方法是需要去劳教的， 嗯，收容 是吧， 嗯， 啊，收容的， 嗯， 啊，这很糟糕吧，就觉得这事儿闹得很糟糕。 嗯，那您怎么想的呢？您说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还会去买春，他其实是不是说明他根本他就是一个刚性的需求，就是不管你老婆是谁，不管你身份是什么，不管你地位名声怎么样，他可能他就是有这么一个需求。 反正就是这个肯定他也是性上他不得满足吧，也是说是这种肯定是因为这个，如果说他已经满足了，他没必要去这么做是吧， 嗯， 那个但是这个在中国这个事情太涉险了，如果他是一个德国人或者是一个荷兰人的话那就无所谓呗是吧，在中国你冒的危险是被抓起来，而且是那种全国性的曝光和那种丑闻，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是吧， 嗯，我记得您从前写过非常多的文章哈，就是说这个卖淫嫖娼它应该非罪化，它不是合法化，您说应该是非罪化。但是我看到您最新在网上那篇博客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您没有再提到非罪化的事情，这是为什么？ 我这篇博客在最后一段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坚持现在的这种 处置方 法呀？ 嗯嗯。 啊，为什么不可以学这个荷兰呢？ 嗯， 为什么就是说同一种行为是吧，为什么在中国就非得入罪呢是吧，就是在别的地方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就可以没罪是吧，在中国就一定要入罪嘛， 嗯， 是吧，这个好像也没这根本就是没什么道理嘛是吧，就是我也在分析，就是说这个卖淫嫖娼这件事情，就是性交易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性质比较模糊的，就是它不像那个世界上强奸啊什么的，这就一点都不模糊是吧，这个东西就是绝对的要入罪的， 嗯， 是吧，在全世界哪儿你也可能也说不过去，要一定要这样做， 嗯， 但是这个卖淫嫖娼这个东西，它这个就性交易啊，这个东西它不是这么个弄法，就是 这个，我觉得现行的法律啊，就是处置的办法啊，它的依据都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那个中国的社会状况。 嗯， 那个中国的那个时候社会状况是根本就大家都是就是普遍贫穷的嘛，普遍贫穷，它是除了温饱之外，它一点闲钱都没有的。它就是说。兜里就是够糊口的，就是大家都刚刚把那个工资用在吃上头、穿上头、吃穿住行吧，也就没有一点闲钱。这个东西，他一旦他有了兜里有了钱，他就愿意往这方面，他愿意往这方面消费，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他这个东西，你如果说有人愿意掏钱，那就一定会有人来提供服务。是吧？这个东西，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没有办法的事儿，你还照着那个就是50年代的那种社会状况啊，这个来那个法律啊，那么执行的话是非常过时的。我是觉得很过时。 就是您这个主张，我看到你也是主张了非常多年，但是在社会上呢，一度引起很大的争议。就是这么多年过去，您会想为什么就是在中国现在还是完全没有可能就是接受这样一种所谓非罪化的主张吗？是道德的问题、历史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样的现实因素，还是别的因素？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多因的，一个呢就是历史的包袱呗，是吧？就是说，当初在50年代的时候，进昌这个草打掉妓院什么之类的，是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新形象嘛，是吧？是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功绩，载入史册的。这个，那他同时他也就在历史在条件变了以后，那当时都是说救这些妇女出苦海啊，是吧？当时也枪毙了一批这个劳保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是事过境迁之后，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之后，然后那个法律和对它的定性还是那种，就是对卖淫嫖娼是什么的，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了，是吧？就是这个他也不考虑最新的这几百万的性工作者，他实际上都是自愿入行的，根本不是像旧社会那样的那个被沦落到底层，什么卖到窑子里头那些苦孩子什么的，都是不自愿的。当然，我不否认有个别的人可能还是被强迫被骗入行啊什么的，但是主体都是自愿的。我见过性工作者组织。这个他们活得可高兴了，自己特别兴高采烈。这个家庭的有的这些农村女孩就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而且我们那次上次开会接触到一些性工作者，那个他们这个有的他们去嫖男妓，你知道吧？去消费男人， 嗯， 哎呦，简直是很解放的，很自由的， 嗯， 很那个。快活的不得了。 好，这个林银河老师又再次重申强调了一下他的主张，还是觉得为什么中国不能学学西方，像在德国、像在荷兰，他们就是这个非罪化，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到？那李老师的这个解答有没有给你一些启发？就是回答小磊那个问题，春雨。 我首先第一点是我们应该把这个用钱和嫖、用钱来嫖和这个、那个出轨、这个事情分开来看、因为这个出轨和用钱来嫖本质是一样的，只是给钱不给钱。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如果说比如说像我将来结婚了，因为我是秉持着这样一种理论，就是在国外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在那个投行的圈子，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很多男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会不停地换女朋友，对，换到你最后都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安定下来了， 对，我已经什么都玩过了， 对， 玩够了， 很安稳的找一个 固定的性伙伴， 对，然后就跟他成家立业，然后之后 后可能就真的是很安全，也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嗯， 所以从我来解读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很多时候在国内可能因为这种相亲式的婚姻或者是突然闪电结婚，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男生或者这个女生之前的一些阅历他是不够的，所以导致他后来还会对很多事情有这种跃跃欲试的这种新鲜感，想去尝感受一下。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是 另外一个、 哦、 另外一个事情是为什么呢？就你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如果我抱着一个理性的心态，我觉得如果我的这个将来我的另一半出现这种事情，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哦，可以理解的。 对，我是可以理解。 你不会选择跟他离婚吗？或者万一你爸妈知道了这个女孩，你干脆把她踢出去？ 我是说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但是你还是会心灵受伤。 不，你听我说完，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的确是这样的，这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感性的角度来认识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人们为什么会因为对方出轨而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波动、是因为很多人都有这种占有欲、认为比如说我跟你结婚了、你就应该是我的、反而把这个人物化了， 身心都该属于我。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你找的是一个，你要结婚你找的是一个生活上的伴侣，你找的是一个灵魂的伴侣，而不单纯只是一个性伴侣。 哎，我这两个都不同意。第一点，王全安其实已经是老男人了，之前的婚史不是婚史，这个女朋友一堆一堆，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情史哈。所以所谓的他婚前对没有玩够了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符合逻辑。第二点，你说这个占有欲是不应该的，其实我也回想到之前人类刚刚诞生的时候，那会儿其实是群交的，没有所谓的一夫一妻制。那后来好像是现在为什么说夫妻结婚之后再有另一半出轨，你会心理上会受到伤害，尽管你理性认为这是人性的一个本然所在。据说是因为私有制的出现，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私有制出现了之后，然后一夫一妻的这个家庭的伦理模式就形成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怎么说呢，觉得说对方是我的财产。为什么呢？他是担心对方出轨之后，因为那会儿避孕也不好，所以如果出轨了之后很容易就会再产生后代。那你这个人，你如果是这个来就是分到我家族的这个财产的话，那我岂不是私人财产受到侵犯了吗？所以慢慢就演变成，本身人类其实对这个伦理是没有什么大的感觉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跟财产结合起来，所以说就是现在好像就即使是你离婚， 就是觉得 是嫖的话， 就是 有嫖资， 就是如果 你 老公跟妓女有过这么一段情，你是觉得妓女她侵犯了你的财产？ 对啊， 就这个意思。 对，因为你要花钱去嫖妓嘛，你要包二奶也要花钱嘛。你如果离婚， 是这个吗？你 据说是因为私有制出现之后才产生了这个。 但是你说，你先说。 但是我觉得，因为历史上有很多，你可以把这事儿反过来看。假设在母系社会的时候，其实男人扮演的是这么个角色，就是男人扮演的是女性的财产。只是在男系社会，一般情况下，女性扮演成的是这个男人财 的。现在社会是互相的。 就咱先别聊什么母系、父系、原始社会怎么着了，就是你说现在的现代社会里面， 我刚 就如果是王全安和张雨绮这个例子哈，你如果说张雨绮她心里非常不爽，我觉得她倒不是说她嫉妒，因为那个妓女把她的老公财产给占有了，如果换了 一个潜意识的一个 是吗？ 潜意识的， 我就先别也不见得是他们吧，就是换做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觉得他是背叛我，他身体背叛我，代表着是不是他的心灵也背叛我？他这个人不再属于我。 我就不认为，我不认同这个观点。 甚至有非常浅薄的，直接就是说你都跟别人搞过，你很脏，而且是妓女。就觉得这个不卫生，然后你这个人从此之后跟我之后呢，我就会有阴影。他可能久而久之了，他就怎么看都觉得这个人他是脏的，我就接受不了。 别人动了你的丈夫吗？如果说心理不出轨的话，只是生理上的出轨，那其实对你所谓的那种背叛也够不上啊。所谓身体出轨，你不就是觉得别人用了我的东西，我觉得很脏。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人自己，尤其是 我觉得是大家对婚姻的那个期待吧。就是你想，既然已经结婚了，那我们势必就是达成一种默认的这个协议，就是对对方忠诚，是不是？ 但 只是破坏了这个协议，这个承诺。 忠诚不一定非要是肉体和精神都忠诚。 嗯， 因为我之前看过周国平的文章，他就认为性和爱应该是分开的。如果性和爱能达到一致， 那 当然 是 最 完美 的。最完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是分开的。我也认同这个观点，就是可能你只是后来你找到一个真的觉得适合你的人，你可以自己去压抑自己的性需求。但这个需求一直是存在的，你也不能否认。 有些人能做一个什么卫道士，把自己的性需求压抑住，但是更多的人其实他是你不能否认人性啊，对吧？他可能看到一个美好的事物，他确实会怦然心动，产生一些心理反应。就像你当时讲的那个七八十年代，大家去看那个列宁在十月，看到那个地方，确实是有啊。你可能只是很多人就找到一个途径去把它发泄出来。 哎，但是现在跟当年又不一样，跟七十年代的性压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你看现在的男生，你们发泄多方便啊，上个草流，上个什么各种日本武打片，一大堆都是可以发泄的。这些跟当年 但问题是你，因为你看的这个都限于比如说器械啊，或者是你身、啊、你个人身体的一部分， 就跟人还是不一样的， 对， 是吧？ 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你觉得你跟你老公能够完全只用一个啊东西来替代吗？ 这个休息休息，等会儿再接着说。好，欢迎回来三点化新闻。小磊好像还有新的东西想补充。 就刚才春雨说的这个出轨的生理的心理的需求，我倒觉得这一点蛮有意思的。就大家都在分析为什么王全安家里放着女神老婆还要出去嫖娼嘛。就是肯定是两方面来，生理上的需求和心理上的需求两方面。心理上就肯定是中年危机啊，很多人觉得你要及时行乐呀、再过两年你想嫖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嘛，就觉得说要体验一下。还有这个生理上的，大家可能也听说过那个柯立芝效应吗？就是也做过一个实验，用各种不同的动物，其实都得到了一样的结果。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说，你在笼子里放一只雄性的动物，然后你再放进一只雌性的，这个雄性就会主动的去进行性交，而且干好多次。但是过了一定的次数之后，他就觉得哎我累了，休息。你再怎么挑逗他都没有兴致了，对这个雌性。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放进一只雌性呢，他又有了新鲜感，他又想哎跟这个新的再做。其实这个方面大家都说这个男人跟这些动物是其实上是一样的，为了寻求新鲜感。但是我倒觉得你再往深里挖的话，肯定人在原始的动物的本性，你要繁衍后代嘛。就是这个雄性你一开始找雌性交配就是为了传播精子繁衍后代，为什么对同一只雌性你时间久了就失去兴趣了？不是光光审美疲劳啊，他就是觉得我让你做了足够多的次数已经够让你怀孕了，我再让你跟你多做也不能够你一次怀好几胎。所以那如果有了新的这个雌性来，一种生理上的一种驱动，哎，我可以让这个新的雌性再去怀孕。所以这是我观察到的，男人为什么从潜意识来说，生物性来说，为什么他不断的去寻找新的这个雌性去交配。 就是他不是受到什么现代的各种法律道德的这些约束，他根本就是来源你骨子里的那种 动 物性的本能。 但是因为你人类社会毕竟有伦理道德嘛，家庭的稳定性，所以我们现在才有各种的道德也好还是法律也好，必须要去限制你这种生物性。 对，我就是觉得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哈，你说你家里的内部的事情那你们内部去解决好了，但是你不用上升到 公共秩序 或者你伤害到别人了，任何人都没有伤害到。 对， 而且你甚至包括妓女我都觉得你反正给钱了，而且你也是自愿的，你本来就想做这个生意的嘛，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 我觉得 只不过就是风气问题，就是所谓现在很多的这些举报者们群众们他看不过眼的，如果人人都这么干那社会风气就变了。可是我在想会不会有一天大家思想开放到你比如说像我，如果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事儿，我知道可能我就会刚才讲到的，我心里会觉得不太舒服。但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好像确实也没什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我自己，或者 不是伤害了吗？ 哎呦，这个、 但是过一会儿应该可以自我安抚的。 对。 这就是人为什么要法律和道德， 就是话说到你发生到每个人自己身上可能情况都不太一样。我就想你有没有可能哪一天就是开放到只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契约，就是你不要动不动上升到这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如果受不了那就离婚，那你们自己解决，就是每个人他都可以有这么一个选择的权利，但是选择之后他是当成隐私，就是社会上你不用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上升到多么高度的东西，全社会都去讨论。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 挺悲哀的。为什么？我觉得就现在你看媒体只要一名人开始嫖娼，你就开始几百万的微博热门在那讨论。 但是你看在这个婚姻里边，女性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是一个弱势、 嗯、 为什么咱们刚才列了那么多女性，她知道了之后、 嗯、 她也选择不离婚呢？她考虑的不光光是你是不是有别的选择、 嗯、 她要考虑我今后的生活，要考虑我的事业家庭， 但是如果 有 一天女生也独立的话，如果女生也独立的话，你也可以去外面嫖，你可以去外面找各种。 但现在其实本身已经存在女生出去嫖了。 对啊、 我特别关注的一点，为什么是只有男性出去的时候 会被大肆的报道？对呀、啊，我觉得女生也可以出去嫖。 而女性那个出了这个事儿，也不是没有嘛，但是没有引起多大社会关注。所以我想，其实男人做这个事儿已经有千百年了、 嗯， 反而在不断的被放大，尤其是堆到名人身上、 嗯、 你想其实我觉得像张雨绮这个事儿，他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我觉得他个人的这句话就已经表明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影响两个人的夫妻关系、 嗯、 因为你要的是一个家庭，你又不是要一个对你的忠贞的性伴侣，对吧、 嗯、 你万一把人把他老公憋坏了，你想对吧再说了，谁让你自己他需要的时候你没在呢，对吧，这也是一种失职。 哎，我怎么觉得他趁着老婆不在特地去找这个时间节点去偷腥 呢？这怎么是失职呢？那老婆他可能他不想就不想让，那然后他说 我 赋予你权利你去外面找，你还老婆一个清净，这不可以吗？这为什么是老婆失职呢？ 可以，但是问题是不知道张雨绮有没有把这个事情、 嗯、 这个权利赋予他们。接着刚才小磊说的那个什么效应就是比如说一个雄性的动物和雌性动物在一起，我觉得如果雌性动物已经让雄性动物失去兴趣了，你还霸占着它不让它去做那些那个它应该做的事情或者它想要做的事情，这不是一种失职吗？就应该达成某种协议，比如说你如果真的对我没有什么了，出于一个很人性的对待的角度， 我同意你的这个做法。 没准他们俩在家还是很恩爱，也是性生活很和谐。但是你看古代的皇帝哈，三宫六院那么多粉黛，他为什么还要跑去妓院嫖呢？宋徽宗还挖了一条地道从皇宫里到妓院去。 你知道你要是跟一个陌生人、 这个、是不一样， 就是你跟一个陌生人做或者跟一个熟悉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陌生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更加放松。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吗？就是专门讲去东莞嫖的那个叫一路向西还是什么，他那个男主角不就是吗？他跟那个妓女最后完全放松的状态最后都发生有感情了，他自己放在家里也很漂亮的一个身材也非常好的女朋友，她觉得没意思，你反倒跟一个陌生的女的，她会觉得还全身心的，而且我也不用负责任，是不是、 嗯、 我觉得这个你从如果是纯粹的满足这个人性的那个，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对未知事物的这种探索欲、 嗯、 比如说你这个人已经认识了、 嗯、 我们之间都已经好多次了，可能你下次再见到他、 嗯、 你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因为再回到谈恋爱，因为毕竟很多时候有人去嫖的时候还要挑有没有眼缘、 嗯、 为什么要看这个事儿？不是说我直接花了钱，我有朋友，我真的经历啊，我有朋友就是因为请了来之后发现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说你给我身上按摩一下你就走了，对，但是钱我照给你，对，因为很多时候你是要考虑到一个这个你对他本身就有很大的兴趣，而激起了你人的那种征服欲和占有欲，然后你才去做这个事情。 哎，你看大家都说这个什么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妓，你说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说我有的东西我已经没有那种征服欲，刚才你说的，但另外一种就是那种违禁的，本来是你社会世俗不允许的，我去偷偷干违禁，这种心里有种快感，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什么肾上腺素啊、多巴胺之类的让你愉悦。 对，这个可能咱是要在身上发生一回才能有更有说服力的表达哈。但是我就希望将来有一天真的是这个非罪化的讨论它可以更加深入一些，就是你不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一直讲什么社会主义的道德各种风尚讲什么历史啊，我觉得你放在将来再过个30年50年这一切都是瞎掰，就大家的思想可能真的是，我觉得咱们已经挺解放的了，你说女生你要爱嫖你也去嫖，但是这是你的隐私，这是你跟你老公之间的隐私， 对， 我们接受就接受，不接受那就再想办法离婚或者干嘛，但是你不用上升到全社会一起用道德的那个来抨击你，就是这就看你到底是法律之上还是道德之上。如果法律之上，我觉得这都是人权，你说性权利它应该是写进法律的，如果是道德之上的话，那你要看就法律就必须得跟道德妥协，就如果一直是要跟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国的那种传统文化妥协的话，那可能永远没有所谓非罪化的一天。但是如果哪一天就大家思想开放到就像荷兰德国那种，或者它完全是个普遍现象，就发现你不出错的时候它厉害更大，可能就变了。 现在已经是普遍现象 了，聊到这儿时间到了